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非常同埋白伟聪咧，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近日咧系国际咧风云变色啦，美国咧系打击呢个伊朗嘅核设施咧就相当之成功啦。而中国嗰方面咧，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亦都落嚟香港再次啊所谓嘅调研五日咧，就集训以李家超为首嘅中国香港特区嘅班子咧，就明证咧系指出，就系佢哋作为第一个责任人咧，系一定要负好管治香港特区嘅责任。未知系咪咁咧，就令到咧，即系中国香港特区咧一班嘅官员啊，特别系女人咧，系相当之紧张，就突然间咧掀起一场大合唱啊！呢个大合唱咧就主要以女人为主。呢个第一就系蔡若莲啊，就咧声称啊，呢个香港嘅中小学、大学呢啲必须要留意，不能够咧俾啲学生参与任何庆祝美国国庆嘅活动。否则咧就系违反国安法，呢个系透过咧系香港嘅教育局嗰啲分区主任咧向嗰啲中学生咧系发，或者向嗰啲中学嘅校长啊发呢个警告信。第一、第二啊呢件犀利啦，就系咧主管啊系香港嘅文艺啊呢个康乐活动呢一个咧新上位嘅女局长，就叫罗淑佩，就接受多份报纸访问嘅时候就严正指出。在中国香港特区的软对抗一直存在，他说亦会继续存在，只有程度形式之分。罗局长说，例如你们唱歌的歌词、表演的情节，他说必须要时刻警惕。罗淑佩声称中国香港当局是会加强培训，增强部门人员的国家观念和责任感，并且资助审批场地、表演、展览内容、图书馆藏等，严密把关，就杜绝任何不利国家安全的元素，系嘛？咁另外一个咧，主管发展局的女局长咧，凌汉豪都不甘后人，亦都跳出嚟咧，系就呢个除咗软文化之外，就叫做咧硬土地。佢话咧佢嗰份都发现有软对抗，就系咧发展香港咧。有好多环节咧系容易产生佢所讲嘅软对抗嘅，例如一个叫保护海港嘅协会，就蓄意咧系夸大渲染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填海嘅政策，就话咧借机咧特区政府想填平整个维多利亚港，咁啊咁嘅信息咧就发到外国媒体，当然咧佢认为并非事实。呢、这个凌汉豪啊，似乎啊，呢啲咁嘅信息咧，并非误会，而后别有用心的挑逗。嗱，呢个咧，我要赞一赞凌汉豪女局长啊嘅中文程度好嘢，系嘛？呢个喺中国大陆啊，佢嘅主人咧系声称啊，呢啲斗争啊咩嘢咧，系时时都话中国嘅敌人啊，例如美国啊，外国势力叫挑衅。中国从来冇话过咧，系美国咧系挑逗中共嘅，只会话咧系叫挑衅，咩叫挑逗呢，我哋都知啦。身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淫妇之称嘅潘金莲咧，就被指为挑逗完西门庆咧，又走去挑逗武松，系嘛？咁啊，点解阿凌汉雄局长对住一个叫做保护海港协会？都年逾八旬啦，佢个会长系咪叫徐家臣啊？呢个高龄嘅中国老男人咧，佢话对佢啊系别有用心嘅挑逗咧，呢个咧我哋一阵再研究一下，佢呢个高超嘅中国语文水准啊，咩叫挑逗，咩叫挑引，同埋会唔会搞到啊系挑机咧？嗱，呢三个中年嘅女人咧，不约而同咧都讲到咧呢个软对抗啊。的挑逗的行为。咁到底是怎样为之软对抗呢，又要靠一个八旬的年近八旬的男人。咁何谓挑逗呢，咁呢个对抗怎会有软硬之分呢，是吧，在软硬粗幼 大细啊里边啊，系嘛，系点样样去逐个层次啊，系去区分咧？嗱，首先系一另一位咧，香港嘅女戏剧家庄梅岩咧，就针对呢个罗淑佩啊，喺呢个软对抗论咧，就严正指出，佢话罗局长咧，你系好清楚嘅。你讲一句咧，叫警惕软对抗，又会为香港嘅艺术家同作品带来几多杀戮呢、啊、如果你话怀疑犯法嘅、啊、都可以咧，系当做系软对抗嘅话，你要寻找软对抗就会变为扰民嘅行动啦。咁啊，身为咧戏剧家咧，阿庄梅岩就话，佢系任何你中国特区罗淑佩认为蛛丝马迹都纳入你嘅虚幻嘅软对抗嘅意境，请问你又会冤枉几多无辜嘅人同埋作品，造成几多伤害同埋仇恨呢？咁啊，庄梅岩咧呢番咁嘅说话咧，就系针对翻啊呢个罗淑佩，就系你所想象里边啊嗰个对抗系软定硬，系粗定细，系咪？系咪你自己啊？系嗰个虚妄咧？不过咧，阿庄梅岩咧，我觉得咧，佢呢度我有啲补充。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呢班男女高官咧，个个喺夏宝龙等人嘅鞭策之下咧，正在努力学习紧做一个中国人。由呢、这个蔡若莲啊、罗淑佩啊，至到凌汉豪，尤其咧后两者咧，佢哋一路俾香港亲中爱国土共咧，系指为港英余业嘅成员。咁你要学做中国人，要好努力嘅。啊，咁你要咧做中国人啊，吓佢哋要习惯做嘅事。嗱、啊，比如话中，你做中国人咧，了解中国国情。啊，中国咧有一个咧系针对软对抗嘅一个大师，就叫做咧江青，吓同埋佢个老公毛泽东。喺1950年之后咧，就横扫中国嘅文艺界嘅软对抗，由批判电影冇粪转，至到啦系发现好多嗰啲小说啊、歌曲啊、或者叫做电影啊。全部沦为大毒草，嗱呢啲咧，嗰啲名单咧系实在太多，系嘛？呢啲阿罗淑佩局长如果有兴趣咧，佢可以咧上网咧自己找寻下。所以搞到最尾啊，一个咧电影戏剧家，亦都系叫赵丹，啊佢系咧30年代民国嘅时候嘅演员，啊俾阿江青同埋毛泽东嗰个红色中国咧系斗到咧得翻半条命，咁啊搞到咧阿邓小平释放咗佢出嚟咧。佢都只想话为国争光，想拍翻两套好戏咧，点知生 cancer。佢临死嘅时候就发出一个中国文人啊，一个好有代表性嘅哀鸣吓，就系、是、对于管治佢嗰个共产党咧，就讲咗10个字，佢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即系话咧，佢乞求啊，呢、这个嗰阵时邓小平为首嘅中国啊。吓唔好管咁多啦，吓、啊、管呢样管嗰样，呢、这个小说又反党，嗰、那个电影咧吓、啊、又系修正主义，呢样咧又系资本主义复辟，嗰样咧又系封建帝王咩？佢话我哋冇得捞啦，这个、呢个咧就系、是、大约我谂都成40几年前嘅事。咁啊，啲中国人咧对于呢啲咁嘅叫管得太具体咧，由文人至到嗰啲贱民咧，其实就好适应噶。所以庄梅岩咧，佢而家呢一个申诉咧，我都觉得令我谂起啊，中国另一位佢呢位戏剧先驱啊赵丹啊，临死嗰个十字嘅哀鸣啊。不过咧，即系而家罗淑佩啊、蔡若莲啊啊，同埋啲凌汉豪，因为佢自己学习紧做中国人，因为佢黑喺块面咧教紧你哋啲人点样做中国人，所以咧亦都咧喺呢个香港啊喺度。加速啊，系投入佢哋个祖国啊13亿人民嘅怀抱里边，呢个系必定出现嘅热身运动。我都话俾你听系热身啫，啊佢未曾礼真嘅，系嘛礼真嘅咧就正如啊佢哋嘅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讲，文化大革命10年8年就一定要搞一次。咁你大陆都搞过啦，而家都喺度搞紧嘅远胜嘅文革，你中国香港特区点可以例外呢？系嘛？只不过咧，呢三个中年女人进入更年期咧，可能一听到个软对抗个软字即刻嚟了。嗱，呢个咧，我哋系由西方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嗰个理论嚟到解释，系嘛？嗱，呢个我唔怪呢三个女人，我怪佢三个女人个老公啊。点解你哋令到佢哋一听到个软字即刻嚟了咧，系有生理反应咧？ 喂，你哋老嗰三位女局长嘅老公要检讨下啦。我对政治冇兴趣啊，我只系由弗洛伊德啊嗰、那个睇人类文明啊嗰、那个进化，佢认为后边系一个性动力喺度推动，系嘛？ 系 咩叫做软对抗呢？另外一位啊，即系年过八旬啊嘅男人啊，叫做刘少佳咧，就另外有解释啦，系嘛？呢、這个解释咧就会令到中国香港咧，哇，倒海翻江。好嘢啦，系嘛？跟住嚟料啊，系嚟到贺啊 ，Donald Trump 咧系抗击呢个伊朗啊，呢个核设施成功，所以八方风雨汇中州，今次又一场 perfect storm 嚟紧啦，系咪啊，阿鲍生？ 嗱，首先咧，我就好同情嗰三个女局长嘅，因为佢可能喺屋企咧遭受到某种咧另一半嘅软对抗， 系 大家唔好心邪啊，唔系话乜嘢即系吓。即系喺房里边睡房里边嘅软对抗，而系可能咧好多时男人咧对待女人咧，有时嗰种控制欲啊，或者嗰啲过度嘅操控咧、 啊， 我哋叫做软皮蛇啊、盘皮啊，或者卖懒啊。嗱、啊，依种咧，我同你嘅陶生，我哋太清楚啦，男人嘅嘢系嘛？ 咁 我哋 咧，唔系， 日常生活上面，即系例如嗱，你想食咩啊？是但啦，你话就得噶啦。 珠江三角洲咁香艳，喂，你叫啲男人翻到落嚟点硬啊？硬都硬晒上。 所以咧，嗱，难免咧，可能喺屋企遭受到嘅软对抗太多，于是乎咧，佢就警惕咗，于是将佢融入咗国家安全里边咧，就宣之于口。咁啊，其实咧，我心里边咧，好似你话对 Donald Trump 咧空袭伊朗唔感到意外一样，其实我冇咩感觉嘅对呢篇新闻，因为点解咧？嗱、哦，我从事影视行业，亦都系教育啊，我都教过书。而家发生嘅事咧，喺我三四年前咧，我相信我已经系预计得到嘅，所以其实我毅然咧已经脱离咗编剧界，唔敢再写剧本啊！喺香港亦都知道咧，无一席之即系无立足之地啊！所以其实今时今日，我多谢呢三位咧，三条 Q 咧，三条 Queen 啊，啊间接或者直接证实咗我嘅决定系啱嘅。因为咧，啊呢三位嘅女局长咧，去印证咗香港其实。无论喺影视方面咧，都唔能够啊有任何嘅自由创作，因为咧阿庄梅岩都讲得好清楚噶啦，佢话咧即系好地地一个国际城市咧，啊我都要读出嚟呢、這个， 系啊读一读， 好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文明社会曾经潮流文化艺术都咁丰盛，如今变得步步为营，矫枉过正，闷平庸，期待有更英明嘅指引。嗱，相信好多业界嘅同行啦、同工啦，都心同感受。今时今日仲喺香港创作嘅，我好欣赏佢哋嘅勇气，因为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譬如话，我举个例，而家拍警匪片只能够拍1997年嘅故事，曾经啊收看同埋个票房十分之标炳嘅《寒战》啊，都要拍呢个1994。 呢个同大陆一样， 唔敢拍2014，亦都唔敢拍2025。 点解咧？因为共产党咧话俾啲中国人听，1949年嘅旧社会系万恶嘅，只有佢哋解放之后咧，先一片光明。所以咧，警察咧贪污啊、淫贱啊、收水啊，系嘛，做内奸啊，就只能够系中国人所称嘅万恶嘅鸦片战争之后嘅英国殖民地之下嘅皇家警察。而家嘅特区警察咧，全部大英雄嚟嘅，系嘛？如果唔系咧？哇！你嘅软对抗啦，啊，所以有原因嘅。其实唔使你呼吁啊，啊，好多人都收敛啦。因为点解系好大罪噶？根据另外一个80几岁嘅老男人，啊，做过中央政策研究组啊嘅刘少佳教授，系受过美国啊系左倾嘅大学明尼苏达州里边嘅社会学训练啊留学翻嚟嘅，就话咩叫软对抗咧？啊，佢喺呢个《紫荆》杂志同埋近日咧都。重複呢番説話，佢話軟對抗分子一般透過暗示、誘導、誤導、含沙射影、諷刺、醜化、潛移默化、隱喻、造謠、指桑罵槐、發布虛假信息、明褒暗貶， 仲有冇 信息有選擇性發布信息，對事物作出別有用心的解讀、散播陰謀論等方法。影响或改变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乃至在社会制造不安、混乱、恐慌。嗱，呢个咧就符合刘少佳所讲嘅叫软对抗嘅行为， 就乜都包。 只不过，正如咧我所讲， 啊，這個通過暗示誘導誤導含沙射影諷刺醜化呢，就很多人和事物呢就觸犯了遠對抗的違反國安罪。啊，譬如說包括劉少佳自己，他2003年呢就蓄意去誤導那時來訪問的中國總理溫家寶。啊，溫家寶來到香港，第二天去到深圳，那天是7月1日的前夕，他呢公開說7月1日雖然有民主派號召遊行，最多都是30,000人嘅啫，咁啊，结果咧搞到咧500,000人，据称咧呢个误导咧系令到中国方面极为不满，于是咧就间接或者直接系导致刘少佳当时嘅老板董建华被炒鱿脚痛咧，系勒令下台嘅原因。嗱，你话误导咧呢个佢自己咧系都带头犯咗一则，你话含沙射影讽刺潜移默化隐喻就多咯。包括中国香港特区是非常之推许那套电影叫《毒舌大状》。《毒舌大状》最尾那头法庭高潮戏，黄子华有一句问那些陪审员和在座的观众 ,What went wrong? Everything is wrong. 哇，那时据说场场那些观众在个戏院里面听到大为鼓掌，是吧？那么请问那时的影评都爆出来，你现在上网你看看。嗰时叫 What went wrong? Everything is wrong。啊，明咧就系讲嗰单谋杀案，暗咧喺度影射紧香港特区嘅状况，系咪啊？嗱，亦都有用一个叫隐喻，啊，就系阿刘少佳所讲嘅，呢个叫法庭戏隐喻。讲到隐喻影对抗咧，黄子华仲一套叫做咧破地狱啊，系嘛？呢套戏咧，你又将成个香港啊殡仪馆内外咧系描写到一片阴暗。又執笠啊，又失業啊，係嘛？咁然後咧，咩叫地獄咧？嗰陣時好多人咧用 BNO 咧就出走就離開，你係咪影射緊中國香港特區啊？就係一個地獄，而係一定要突破呢個地獄，唯有 BNO 移民咧，係嘛？嗱，呢個咧，阿凌漢豪就話係嘛？呢個咧維保護維港協會你嗰幅圖咧，佢認為並非似乎並非純屬誤會，嗱似乎就得噶啦，因為佢係局長啊，係嘛？佢話你似乎唔係誤會，似乎係別有用心嘅挑逗啊！我哋好多觀眾睇咗呢啲咧，啊聽咗首歌，哇！獅子山下突然間諗起咧殖民地時代啊，嚇嗰個麥理浩啊，嗰個英明領導嗰時好日子，呢啲咧全部都係。所谓嘅四面楚歌，咪有冇听过呢句成语啊？有啊嘛，系嘛？呢啲系咪别有用心嘅挑逗咧？系制造恐慌咧，从而啊系达到各种政治目标，包括怀念啊呢个佢哋所声称嘅港英嘅殖民地管治咧，同埋对现时啊嘅社会嘅不满、厌恶、恐惧同埋憎恨咧。嗰句 What went wrong? Everything is wrong。咁系咪远对抗咧？各位风云谷的观众，包括你现在听紧啊的那些政务官，不如你们留下言指导下我们好不好啊？阿鲍生，你说是不 是？即是远对抗这件事呢，我们叫做万能 key 啦，因为它是对人不对事的，可能有一个情节或者有一句对白是某个亲中爱国的编剧社，那就没事啦。但如果你他认为你是一啲叫做黃人，或者係你係對政府係長期批評嘅，咁佢咪入你 咯？衰嘅 係啦，咁呢啲好簡單啫。咁所以咧，即係遠對抗呢樣嘢，其實就係、是、正如莊梅岩所講，如果犯法嘅你可以拉，但係而家你遠對抗咧，就係、是、喺法律以外咧，佢用一個手段去扼殺你嘅創作自由，呢、這個就係遠對抗佢嘅罪名啦。 咁呢个刘少佳组长咧就已经发出咧对呢三个女人一个咧纲领性嘅指引。佢话由于远对抗主要发生在思想领域，思想即系睇唔到嘅，唔系饮食啊，唔系中国小农 DNA 嗰只口腔期啊，同埋一两餸饭咧，你话有冇肠胃炎啊，有冇大肠杆菌咧？你搵个食环署去就知啦。所以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线上线下媒体成为这类行为的主要活动平台，系嘛？嗱，呢个咧再要补充，唔止啊，食环署话嗰啲食肆都会有远对抗啊啊嘅平台啊，系嘛？就系咧嗰啲餐厅啊，系有责任啊，系去咧 抗击啊，同埋咧扫荡嗰啲违反国安嘅言论同行为，這個、呢个咧线上线下，无论中国人嗰只口腔期啊，定系少数嗰啲所谓知识分子嗰个思想啊，即系总之由大脑至到口腔，至到肠胃，至到肛门啊，系一条龙都可以与对抗嘅吓，啲、啊、中国人你知唔知啊？咁所以咧，下再加埋咧，系美国喺出边扶植乱港势力。好多噶，包括咧嗰啲咁嘅美國電影啊，宣揚美國軍事實力所向無敵啊，係嘛 ？Top Gun 啊 ，Mission Impossible 啊，啊啲美國隊長啊，咩意思啊？點解要美國做隊長啊？點解唔係中國戰狼做隊長啊？呢啲片名啊，啲電影啊，你就喺各大戲院上映發行，我認為全部都係軟對抗咯，係咪？你認為唔係，咁我認為似乎係咯。啊，或者你认为谢伟俊议员咧，佢系爱国爱港嘅，又称西环契仔，但突然间佢叫食环处唔好发咁多嘅罚单，咁突然间你又由蓝变黄喎，我以认为啊，你似乎咧嗰啲言论咧系同黑暴咧嗰阵时系相符。 我退一百步啊，陶生，我唔介意啊，而家 做一做中国人啊，慢慢做啦。 是有远对抗，要对付。但我想问咧，嗰个机制系点啊？嗱，如果国安法23条，你系有警方去執行啦，跟住有律政处检控啦，有法庭去判决啦，有监狱咧去執行啦。咁但系远对抗究竟系由边个去决定？边个嘅机构去判决成唔成为远对抗？而成为咗远对抗之后，嗰个后果又系乜嘢咧？嗱，依部分系冇嘅，依部分系空白嘅。即系任噏噶，咁究竟系咪林汉豪话系就系、是，蔡若莲话系就系、是，定系梁振英话系就系、是，定系大公民会话系就系咧？咁如果系，咁跟住嗰个组织或者嗰个个人会遭受到咩嘅对待咧？ 即系我觉得咧，你喺弗洛伊德嗰个角度咧，我女人最有资格讲，因为软定硬咧，结过婚或者非处女嘅呢啲女人咧。特别有感同身受啊！佢最佳嘅发言权我哋分层次好唔好啊？ 哦， 系嘛？因为今次突然间对软对抗啊，系嘛？争住发声嘅全部都是女人啊嘛，系嘛？咁然后解释嗰个国 比较敏感咯，佢哋对呢部分 嘛， 呢部分嘅嘢 系啊。咁咧呢个分两层次之，但系你就喺中国香港特区嘅行政啊同埋法例咧。啊！這個、呢个我认为最有资格讲嘢嗰个咧，都唔系女人，而系我哋邓炳强局长。咩叫软对抗？你唔好七嘴八舌喺度乱噏啊！我就觉得最尾系由邓局长所讲嘅指引咧系为准。而家邓炳强未出声，可能佢收集紧啲民情同埋官意啦，系嘛？连刘少佳都唔系，因为刘少佳而家咧富闲在家。佢以前阿老董做緊中央政策组嗰时佢都係幕后师爷啫。一切要按程序，呢个一定要由保安局、律政司司长同埋最后呢警方、律政司司长检控，然后最后呢你使几百万打官司啦，期间会唔会没收护照啊，係咪呢个呢保释候查，跟住呢就由呢几个呢大法官去决定。大法官系男定女呢，对于软硬粗幼啊长短呢啲咧都有少少偏见嘅，系咪？好似系最近呢、這个英国啊，系找捕咗一个中国学术精英，姓周嗰个咧，系嘛？就喺伦敦大学嗰度读博士，好嘢。就话佢咧系民间咧就性侵咧超过几十个妇女，系嘛？呢个周精英咧系接受呢个英帝国主义啊嗰个殖民法庭审讯嘅时候咧，就惨遭咧系被判咧。这个终身监禁。判他那个就是一个女法官了。所以这个周精英呢是以一个中国人民大无畏的尊严不服原判。当他被宣告是判死终身的时候呢，立起对眼掘实这个女高官。即是说你是女人，你对我性侵你有偏见这解是吧，这个是人都懂解读啦，英国那些报纸记者好醒水的，为什么在这里要写到明 specify 他是一个中国人呢，还有 specify 那个法官是那个 gender 呢，这些都是需要一个呢全面通识的解读。是不是可能有偏见的、所以这件事才这么有趣的，知不知道，是吧？喂，你看水浒传就够偏见啦，你写到潘金莲呢写到佢咁负面。其实佢身为一个妇女嫁俾一个冇大郎咁嘅残障咁嘅老男人呢， 佢要出去争取性自主啊，争取身体啊嗰、那个那个发言权啊，天公地道啊。我哋由女性主义嘅角度嚟讲咧，潘金莲系一个英雄。之但系喺中国老男人呢啲啊文人嘅嗰个传统里边，佢变咗淫妇咯，系嘛？所以乜嘢叫软，咩叫硬咧？呢个问题系好虾人啊，系咪？你除非你而家喺香港系殖民地时代咧，你将呢啲咁嘅案件咧，软对抗一路怼到去枢密院咧，嗰度几个英国嘅法官咧又有唔同嘅睇法。 嗱，唔紧要嘅，我觉得即系好似效法中世纪咧，都有宗教裁判所啦。咁宗教裁判所同埋正式嘅法庭咧系有分别嘅。宗教裁判所就系、是、总之系啲乡民咧举报有女巫，于是咪捉去、啊、捉咗去之后，最好嘅方法个当时啊。就攞火烧一烧佢，烧一烧咧，啲魔鬼就会现身噶啦嘛。 烧到热诶，烧到硬啊！ 系啊，跟住或者某啲嘅疑似女巫，因为不堪嗰个酷刑咧，就唯有自己承认自己系女巫啊。咁啊，结果咧就宁愿一死了之啦，费事痛苦啦。咁啊，其实呢啲宗教裁判所咧，个原理都同而家嘅软对抗一样，因为佢话你系着魔就系着魔。佢话你被魔鬼附身就魔鬼附身嘛，你要证明你清白，嗱唔系我要证明你软对抗啊，调转系你要证明我你系硬嘅，你唔系软嘅啊，即系你话你有骨气嘅，或者你并非咧系蓄意地咧系要含沙射影嘅，嗱呢种咧我觉得系可以嗱又开位啦，又开啲位出嚟咧，俾啲亲中爱国人士，甚至嗰啲街坊保长啊、大妈啊出嚟咧，组织一个啊叫软对抗。审裁委员会咁跟住咧就最好拨款唔使多嘅啊100几万佢哋够使噶啦，跟住咧就定期每个月开会，列举香港影视界、文艺界、体育界甚至环保界任何软对抗人士及组织，嗱唔使一定系要入罪嘅，攞出嚟叫佢哋逐个嚟呢个审裁处去证明你哋系冇软对抗嗱，因为喺以往嘅殖民地时代系行普通法。是假设你是无罪的嘛，而家唔系，而家系假设你哋有软对抗先，你要证明返你哋冇软对抗。嗱我觉得呢个审裁处呢、這个软对抗审裁处呢系可以呢发扬光大嘅，同埋应该再继续推落去，唔止系咩文艺演艺啊、体育啊、环保系咪嗰啲，即系夜总会我哋讲中国城啊里面啊，或者系而家开返个大富豪啊里面都怀疑有软对抗㗎。你唔好以为冇啊！啊， 软对抗直情系无所不在啦！你而家唱翻狮子山下，听翻罗文啦，系嘛？啊，已经系一种啦。你个思想上啊，你个十个有十一个都系啦。你都谂起你哋所声称嘅前港英时代，我所声称嘅英国殖民地领导时期啊嘅种种嘅优越啦。你而家多网络大把噶咩昔日香港啊？系嘛？讲嗰时五十年代啲大道中啊，系沿海嗰啲风景啊，殖民地建筑啊，配一只非常之柔和、催人热泪嘅浪漫音乐，呢啲系咪软对抗啊？我认为系咯。根据刘少佳嘅指引，系咪啊？咁啊，仲有软对抗好多嘢噶，只喺度搞残你凌汉啊， 随便啊。虽然你话 谢呢个叫谢展环都系软对抗嘅、啊， 所有呢啲以前嘅 喂征用呢个叫垃圾胶袋征费，咪俾一场内外嘅软对抗打沉咗咯，系咪啊？ 系啊， 啱唔啱啊？好多啦，叫你哋投地唔投啦。咁啊，地产界系咪咧联群结党软对抗啊？北区都会啲地签咗意向书，见到钱未啊？又未啦！唔好以为净系口腔期啊，思想界啊，地产界、商界都有噶，好多噶。仲有啊， 所以系咯，要举报嘛。 你自己生意唔好啊，李家超叫你自己改善，你唔改善走去落闸啊。然后嗰个 Bosnia 喺度话租太贵啊，系咪软对抗啊？你明系对抗嗰个业主呢，暗中你咪含沙射影对抗紧呢个经济环境啊！对抗经济环境啊！而家话明明个官方定性系由治及兴，你话个环境唔好，你系咪喺度软对抗啊？话全香港冇乜几多个唔系软对抗噶，我觉得系咪啊？喺呢方面嚟讲，好多罪名啊！哇，软对抗真系鬼影重重，系嘛？咁仲有啦，咁啊凌汉豪啊，咁啊点咧？你有软对抗，咁啊点咧？ 佢话咧不会任其发酵，即系话咧要采取行动，唔可以令佢发酵嘅，一定要制止。之但系咧，佢讲嘢又好似咧唔系好统一喎。吓、啊，佢话咧不少环节容易产生软对抗，系嘛？啊，不会任其发酵，系嘛？咁啊，不可以任其发酵啦。咁好简单啫，你咪叫中国香港特区将软对抗三个字收一收，订国安法冚入去咯。你而家大镬就系你而家呢班女人呱呱嘈，就系国安法里边冇一条罪名叫软对抗啊嘛，系咪啊？啱唔啱啊？系嘛？所以咧，你不会任其发酵啫。但系罗淑佩就话，系嘛？佢话软对抗一直存在，亦会继续存在，亦会继续存在，咪即系你啲高官失职咯？你俾佢继续存在，系嘛？但系阿凌汉豪话不会任其发酵，呢、這个女人话不如可以任其发酵，嗰、那个女高官话继续存在，咁你即系点先？你点样样向夏宝龙交代呢？系嘛？香港而家变咗叫软对抗港啊！我请问你点样搞好经济啊？仲有啊，软对抗港有冇啊？有啊，外国啊，啊呢、這个叫罗奇啊，系嘛？啊，美国首席经济学家佢话你 Hong Kong is over 咪就系软对抗咯。啊，跟住佢又硬翻咯，软完咯，佢又话香港唔系 over 住，吓、啊、仲有远景嘅，只要背靠大陆，不过三个条件就系、是、你搞掂啲经济同埋大陆嘅政治咧。是有改善同埋咧中美之间嘅贸易，佢都系咧 好简单。 我虽然改咗口，但硬翻里边又有怨，你点样量度咧？又系 最简单，成千上万北上大湾区洗钱嗰啲，咪怨对抗咯。去日本浸温泉，去台湾食牛肉面，去韩国打卡嗰啲，咪又系怨对抗咯。唔喺香港洗钱，唔喺香港消费，唔喺香港买楼，唔喺香港娶老婆，唔喺香港生仔。全部都是软对抗， 同埋包括一旦日本樱花旺季嘅时候，就加班咧，加航班嘅中资拥有嘅香港航空公司，系咪喺度全力推动紧香港人嘅消费软对抗？系咪一个二个将日本叫去日本叫翻乡下？你系咩意思？将啲钱咧系送晒换晒日元咧，系送晒俾日本嘅饮食业？呢、這个唔系软对抗系乜嘢？所以软对抗冇错，系无所不在。你要打击嘅时候，又点止思想咧？又点止文艺界啊、戏剧咧？系嘛？ 我觉得打击思想只不过系即系最外围嘅一部分。头先我哋所讲嘅真金白银，仲有嗰啲咧喺海外置业，啲仔女送去外国读书， 当然系啦， 去伦敦大学、去剑桥、牛津或者哈佛、耶鲁。喂，嗰啲先至真真正正嘅软对抗啊！将仔女财产 叫教育软对抗， 全部移动投资去晒外国，呢啲唔系对抗咩？ 诶，而家蔡若莲局长已为你精心设计一个爱国教育嘅大环境，系嘛？你系都要将你啲仔女咧，系送去俾啊呢个英国嗰度读书，系嘛？接受英国殖民主义者嘅洗脑，啱唔啱啊？软对抗啊多咯，系 多啦。 多、哦、例如中国第一大地产商许家印2009年是吧荣获邀请走上天安门城楼呢所谓观礼国庆。啊嗰时呢两张相呢是好招牌㗎啦、啊、令到每个人都感染到佢身为一个中国人嘅自豪感。但点知最近踢爆呢、啊、个许家印呢佢两公婆呢是动用咗数以百亿计嘅钱啊几十亿。就走咗去英国嗰度呢係买咗30栋豪宅係咪 係呀。 咁请问啦呢、這个中国人啊中国首富许家印点解你唔将啲钱啊係留喺中国呢点解你唔将啲钱走嚟香港买房地产香港冇豪宅呢名著啊天晒啊好平啫一两亿有交易啊还是全香港睇呢个无敌海景放烟花。点解你许家印呢、這个啊去参观中国国庆啊这个自豪的中国人要将啲钱啊要搬去啊出售鸦片俾你祖宗嘅万恶嘅英帝国啦。英国而家死晒㗎嘛係咪东升西降㗎嘛你啲钱啊同埋香港特区啊嗰啲高官嗰啲仔女全部怼晒英国英国有运行。英国系坟场嚟㗎嘛翁死你㗎嘛你照下块镜你系咪中国人啊係咪喂软对抗真系无所不在喎、啊。是咪？咁你要责成你哋阿爷要制止许家印啲钱啊， 是远对抗搬咗去英国买房地产，进行佢嘅房地产仔女财产嘅窝藏远对抗先得噃。大嘅你唔做样，系咪高官唔做样，你咪 call 翻晒啲仔女翻嚟咯，入翻晒去蔡若莲嗰啲学校嗰度读咯，系咪？ 即系以前咧啲粤语长篇对白，唔管麻英管鸡仔啊，即系你管文艺界啊、体育界啊、环保界嗰啲鸡仔嚟嘅远对抗，真真正正最叻远对抗。身体力行远对抗，将自己的老婆仔女资产远对抗，是那些有钱的人，那些做生意的人，那些呢权贵，包括中国大陆的，他们是先至真真正正懂得玩远对抗。但你蔡若莲啊、凌汉豪，你敢不敢指出？你敢不敢啊去指出这些人啊，是包括是远对抗在内？ 总之呢，即是挑逗呢，远对抗种种的挑逗是无日无之啦，是吧？所以咧，你哋嘅主任咧，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咧，调研完毕，临走嗰阵时咧，就吟咗两句诗，啊，嗰啲句诗咧就赠送俾中国香港特区高官，叫事无巨细就皆为大，做好每件就只为民，好嘢啊，系嘛？嗱，我哋由中国语文嗰个角度嚟睇咧，有对象就似对联，就事无巨细就皆为大。做好每件就只为民，呢度嘅平仄同埋嗰个对联会唔会话对仗咧？呢、這个就要问下何文慧教授吓、啊。不过唔紧要，系嘛？就咧以呢个叫做啊软挑逗、硬挑逗无所不在咧，系凌汉豪嘅中文啊，系俾我灵感咧，我都将大斗胆啊，斗胆啊，将夏宝龙嘅主任咧润色下呢两句名句，作翻副对联，系嘛？针对呢个叫远对抗无所不在嘅问题，就叫挑无男女细软，皆为硬大啊！斗有笛箫吹弄，就俱为人民，系嘛？嗱咧，挑咧系嘛？就系、是、无论男定女，无论细定软，最终个目标咧都系要过硬同埋壮大。斗咧就有笛箫吹弄，你唔好理佢咧系吹笛同埋吹箫。是吧，是轻苦呢定是细农，全部都是人民来的，任战的男女人民，区为人民。啊、这个一语相关。啊、这个为呢又可以读平声又可以读侧声。区为即是大家都是好任战的蚁民又得。区为人民亦都得。是吧，去任啊那些去政治那里呢是去呢去淫弄嗰啲咧，系人民又得嗱。不过我自己倾向啦，我原作者我就系平声嗰个为准咯，就系、是、斗有笛箫吹弄，就驱为人民。咁呢句咧就啊就与啊啊，即系中国香港特区嗰啲女高官进入增更年期嗰啲老男人老公咧，我就赠埋俾佢哋啦，系嘛？同埋咧嗰啲晚啊个个周末去大湾区啊，冲凉揼骨啊，系嘛？吹箫弄笛啊！啊！嗰啲香港嘅貨櫃車司機啊，同埋咧啊，大細嗰啲啊，嗰啲男人啊，咁你哋自己啊，揾窿捐又好，揾路行又好，知所大細同埋識分軟硬啦，係嘛？揾路行啦，係嘛？仲有香港嗰啲編劇啊、作詞啊、作曲啊嗰啲，好大鑊噶，知唔知啊？係嘛？軟對抗無所不在啊！要聽呢三位女高官嘅教訓。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